位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是我们今天的开场曲，来自于 Mark Anthony 在给我们的 Sunland 阳光大地。那像这样的一种听觉状态就好像有画面感的一样哈。那刚刚我们这样的一位 Mark Anthony，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音乐家呢？要跟朋友们在开场时候先来说一下，他是一位196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的音乐家，尤其他会对于 smooth jazz 还有像是 jazz fusion 以及像是 classical 等等的音乐类型进行一种用吉他的演绎。那今天我们会听到他的作品背后的一些相关他的故事。那刚刚我也看到他的这个官网当中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他的演出，基本上每天都会有，而且呢是在最近应该一段时间在美国吧进行这样他的巡演。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首用吉他去演绎整个生命，又用吉他演绎整个世界的 Mark Anthony， 他到底应该带给我们怎样的一种听觉状态？希望各位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的音乐 Smooth Jazz 的风格去感受这个世界。而下面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样的声音来自于非常经典的一位音乐人，这是来自于纽约的彼得·辛寇西，一位极为出色的爵士钢琴手兼歌手。 Are you the one to steal my heart completely? Are you the one that I am to adore? Are we the pair that slips away discreetlyAre you the one that I have waited for? We can toast the moon sitting by a fire and then walk hand in hand for others to admire. Are you the one to paint the town so brightly?Are you the one I simply can't ignore? Are we the pair that dance together nightly? Are you the one that I have waited for?Town so brightly. Are you the one I simply can't ignore? Are we the pair that dance together nightly? Are you the one? Are you the one? 1983年出生在纽约的一位极为出色的爵士钢琴兼歌手叫做 Peter Think Out It。 那他呢在18岁时候呢 Peter 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首张同名专辑，并且他的伯乐啊，这个唱作俱佳的一位全能的爵士音乐人 Harry Connick Jr. 一样，那 Peter 呢不仅具有非常扎实的钢琴基础和演奏功底，同时还对于跨界啊，在电影大屏幕当中有不俗的表现，也堪称是难得的一位全才的这个歌手兼演员吧。那听到这样的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音乐作品。那我们在今天第一个小时当中就为您一一送出，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查询方式。 So come up next Simply Red Enough， 送给大家1984年在曼彻斯特成立的一个乐队，一起来听。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Simply Red， 1984年初成立在曼彻斯特，他们也是英国最最最成功的灵歌风格流行乐队之一了。他的领军人物叫做 Mick Hucknall， 这是他高亢的嗓音能够让乐队当中有一种真正的灵歌的感觉，并且能够始终让乐队跟其他的一些个灵歌乐队能够有一些区别。而作为 Simply Red 他的主唱 Mick Hucknall， 他呢一头火红的卷发也成为了乐队的一个标志。那么在上中学时候呢，性格比较内向的 Mick 同学就已经开始迷恋音乐了，而这样的一头红发总会给自己惹来一些麻烦，或者成为同学们的笑柄。但是这样的一位当时其貌不扬的小伙子就暗下决心说，一定要用音乐成功的去回击那些无聊与偏见，所以他们的乐队也叫做 Simply Red。 其实听到现在会发现，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现在的眼光跟以前真的是不太一样了。同样带有一种橙色啊、发红啊、发橘色的这种毛发质感的 Ed Sheeran， 不又成为了我们大家喜欢的另外一个理由吗？对不对？我们来继续关注下面的好音乐，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下面我们将会听到一系列的 Soft Jazz、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包括有 Falling、Let's Get It On、Let's Stay Together。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 Sexual Healing Soft Jazz。 这就是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因为其实呢 Smooth Jazz 发现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那么从追溯到起源，那从各种各样的档案资料里面可以查询得到啊，这个 Smooth Jazz 呢是一种融合爵士 Fusion Jazz 的一种衍生物。那它在音乐当中呢，音乐家们不再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更大的即兴的创作跟演奏当中去，而是更加注重它的音乐的一种旋律化，以及和 R&B 及其他的音乐的一种融合的能力。那其实像这样的一种概念提出呢，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那到现在慢慢发展，已经经过了将近有半个世纪的演变之后，会发现真的是越来越包罗万象了。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跟您用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去演绎你心中的那些个熟悉的音乐世界。我们稍后呢也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音乐精彩，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 Let's Get On。音乐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月光，心跳像树荫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跟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 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逐渐回升，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六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适宜假日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ix， 找到靠上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持放 Chill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Raise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能够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沉浸体验呢？我说不好，但是我觉得每一位听过的人都应该心中有所感触吧。 Let's stay together， 让我们在这里待着，在这里在周末的时间当中用这样的音乐陪伴大家，希望能够来感受一种欢乐所在。无论在下午还是在夜间，你都可以用这样的音乐陪伴能够度过轻松休闲的一段时间，就让我也满足了，你也满足了。那提到了 smooth jazz， 其实呢它真的是个统称，就很像 urban jazz 一样，包罗万象，雅俗共赏的一种音乐的质感。爵士音乐能够让我们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没有什么关系，放松就好。 换了一种方式去演绎这样的一首 Sexual Healing， 你还喜欢吗？ Soft Jazz 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音乐态度，用我们的轻松爵士给自己放个轻松吧。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进行直播，而在凌晨的2点到4点呢，为您进行重播。如果要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歌单，想要查询的话呢，就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咯。那么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种风格，柔和优雅的爵士音乐 Smooth Jazz， 继续听下去，听到我们那种 Soft Jazz 当中那种柔软的质感。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良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周末当中用这样的一种音乐态度去沉浸自己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很幸福的一种听感，对吗？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有听友在问我说，哎呀，这个 smooth jazz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呢？我们刚刚跟朋友们解释过了，它其实就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一种统称的概念。其实呢，你像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兴起的 Bossa Nova 也是 smooth jazz 的一种风格嘛，对不对？而另外呢，像是在70年代时候，由于受到 Jazz Fusion 的影响呢，从前只是一种叫法，而现在有了真正的一种风格的定义了。那么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听名字啊，顾名思义嘛，就是比较柔和的一种爵士音乐，更加适合进行陪伴，作为一种背景音乐，也是特别好的一种选择。那么下面的时间，继续用时间流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用 soft jazz, smooth jazz 这样的音乐内容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听感，叫做 Use Me, Bill Withers。 耳边的音乐就是 Smooth Jazz， 你喜欢吗？如果喜欢用这样的音乐陪伴自己度过一段时间的话，我觉得可以完全用这样一段时间把自己更多沉浸一些。而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听到就是来自于 Vantage and Nature 带给我们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 Atmosphere Jazz。 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当然也稍后希望你能够继续关注下面一个小时的精彩的音乐内容。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了。 的快乐，听雨落日的住进回歌，盘旋很久不再有狂妄的拳头，掉进绿边墙越脏的时候，静的在脑海中轻轻掠过，只手中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Love you.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一种音乐，能够让我们飞上天际，走在云霄，体验一种电子音乐的质感。其实这样的音乐更加适合做自己的一种在午夜的背景音乐，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一种选择，多一种背景音乐的释放，来自于 DJ 制作人 724 带给我们的 A Lipstick Episode 50 And the On Radio Show And Chill Out。 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如果喜欢这样的音乐类型，你可以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 the beats。 听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一种要腾云驾雾的感觉，我们仿佛可以让自己闭上双眼，飞上天际，用音乐承托自己的双脚，有可能的话，给自己一次机会，踏上筋斗云，从西方飞来，到东方，再回到西方，去感受一种音乐当中的沉浸，去体验一种你可能触摸不到的高的天空。当然也有可能，这样的一种音乐可以让我们离天空更近一些。这里就是节奏驾到，今天我们听听看这些歌能给我们凝神静气的背景电子音乐，你喜欢吗？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今天我们为您送出的音乐的制作人叫做 724。在他的专辑的封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侧面头像，其实很简单很普通，但是不一样的却是他在他的人像周围增加了很多一种向外纷飞的粒子质感，好像把思绪崩塌或者是飞扬。 Soto Voice 724，像这样的一种音乐质感，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释放，当然还能够体验到就是一种精神的归宿。希望你能够来喜欢，和我一样。我是 Mr. 常，常小豪。 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Drops of ocean spray on your skin, watching theThank you. 音乐，我们也会继续用这样的一种状态找到自己一种怡然自得的乐趣。当然我们也会用这样的音乐给自己多一种机会，再承托的高一些，让我们离天空更近一点，能够看得见太阳，甚至触摸到太阳的热度。来自于 724 带给我们的日全食系列第50号作品，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逐渐回升，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6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适宜假日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724 在我们的日全食系列作品当中的第50号 Chill Out and Ambient Radio Show， 来自于制作人 Soto Voice， 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直播，周六周日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当然也特别期待能够来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来跟着我们的节奏去进行摇摆你的身姿，或者闭上双眼静静沉浸。 I can feel asking way too much. Seems I get nothing in return by the lies. Yes, in your eyes I'm just a clown. Don't hear the other people laugh at me. But you have no good in my heart, 'cause in your eyes I'm just a clown. 谁说电子音乐舞曲就一定会是那种非常喧闹的听觉状态呢？对不对？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就是用一些传统的曲风加上了电子音乐的一种混合体，又持放又带点，能够让我们听过了以后过而不忘啊。 SE724 带给我们他的第五十号音乐作品 Chill Out and Ambient Radio Show。 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当然也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在此时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听到这里呢，我们的音乐也基本上给朋友们更多的一种沉浸了。我相信在沉淀了音乐以后，我们的心情会变得更加带有一种对于整个生命和对于时间的一种敬畏感吧。这里就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放送，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们希望可以通过音乐带给您更多的一些思想的空间。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手的夏季，渴望爱的惊天动地，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标记，未来也会历久弥新，把爱活在掌心，每天一遍一遍练习，青春为我们如果你的 送你美丽的风景，感谢你给我无与伦比的回忆。约好了要一起吹风淋雨，让时光陪我们一同远行，一路上有多少欢笑哭泣，永远都不会忘记。假期我陪你哼着最爱的歌曲，那年仰望着夜空等待流星划过天际。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